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10:45，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3点，跌716点，成交金额327.9亿。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6跌10.2，盈富基金24.8跌7，中国平安50.55跌3.95，友邦保险84元系跌4.1，恒生中国企业87.8跌3.12，阿里巴巴152.6跌2.3。美团235元跌5.8，小米集团21.9跌1.1，新鸿基地产96.05跌9.35，招商银行60.8跌2.6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7，英镑10.679，瑞士法郎8.353，澳元5.64，加元6.091，新西兰元5.473，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83.23，港金现价报16,2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5美元，卖出1,75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多次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咧，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啊，近住科学园啦。较早前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就在马料水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擎天半岛，大老沙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福慧苑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刚才说了面粉厂的由于慢线有意外，所以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没有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必须在黄色停车线前停下，等乘客上落电车后先好开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7银、7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 击，纵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香港女子乐队 Fiesta， 今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 榜 伴奏 精 选， 飞 都得了，有咩唔得？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为着我嘲笑看斑，总有自量和自卑的人，拦住我冲破大气层，一次堂星聚远征，一次往事万人变重生， 不够浪漫，人类怎飞行是其中一句的歌词。 DJ 这首的新作是想说，没有东西是没可能的，爱情都是一样，付出、坚持、打破宿命。作曲监制 DJ 的 Howie 填词 Wyman， 编曲 DJ，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DJ 人类不宜飞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精精神神嘅星期一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蕊。 正面强， 好啱嘅。 冇侧面， 冇后面， 冇后面， 冇上面，冇下面， 好得惊。冇 雷暴机佢啊，到今日十点九，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吓。咁呢个周末唔知大家玩得开唔开心啦？ 好开心。 我分享阿马老师咧，就觉得哇，果然真系食神降临啊！佢原来咧，佢周末咧系咩花天酒地 啊嘛。 系啦， 哇！我第日好耐好耐冇见过一间食肆系、真系坐满晒人。 唔系啊，而家呢排啲食肆好满啊。 系啊，我知啊。因为我太耐夜晚冇去啦，嗰间咧系攞咗 D 类嘅，即系话你打晒针啊，就好闷噶啦。咁我哋嗰台系七个人，咁一早已经订咗啦。因为朋友话咧，土瓜湾而家好多嘢食，我一早响土瓜湾落个巴士，然后就沿住北帝街，喺以前系啲旧街。 唔使讲呢啲啊，不如你讲你自己食啲。 好，唔系嗰条街， 因为我惊佢继续咁讲，讲到十一点，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个重点系土瓜湾而家好多食， 咁咪得咯？你咪话就系土瓜湾好多嘢食，好、okay. 多食肆，跟住就可以去。 好啦， 唔需要话你已经搭咩车去行去边度。 终于入咗去， 巴士佬叫咩名？ 系啊， 嗰个巴士系 巴士佬系啦，好好倾。佢嗰日着住嗰套制服，烫得好直。 巴士佬话佢21岁入行。有四个细佬， 佢好似唔系廿岁， 有一个阿妈。 好啦， 朋友 一推门入去系啦， 主力嗰日食长脚蟹，主力，因为佢哋话个啊嗰间又特别好食，特别新。 我知道你抡蟹脚趾啊嘛，我嗰次讲过噶啦， 啲脚特别长， 系啊， 5斤嘅蟹1300几，我哋都觉得几抵，几好食。 咁同埋咧，因為高朋滿座，我哋仲叫咗好多嘢食。個蟹殼咧就攞嚟炒飯，咁真係幾好味。但我嫌啲蟹膏又唔係好夠。咁仲有燒鵝啦。豬腳啦， 盛宴 啦， 嗰日其實係一啲有朋友聚會，一定係有人生日定 朋友聚會，即係交換月餅啊，嘻嘻哈哈咁樣樣， 幾開心啦！咁啊，埋單 應該係咁啊， 3000多蚊， 三千零蚊係啦，七個人，有個朋友就嫌貴，原因佢話之前嚟過間食咧冇咁貴嘅，但 一比較咧你就覺得即係有一種唔舒服嘅感覺，但係唔好比較啦。如果你嗰日食得啲嘢幾好食，啲嘢又幾靚嘅， 又比得起， 係啊， 因為大家明嘅，你嗰時臨近中秋，梗係多啲人去食飯啦。咁但係都算係咁樣樣。不過有一句説話咧，就真係唔係幾即係有少少哽咽，因為其中一個朋友老闆嚟嘅，佢已經攞住啲二十蚊紙，邊個嚟 serve 咧就俾二十蚊，俾二十蚊咁。 點解哽咽咧？我想問。 有个伙计埋拉线埋嚟，唉，有因为佢打包个猪脚走啊，佢话啊，俾咗两个盒你啦，阵间俾多啲贴士啊，咁样样。 哦， 嗰个朋友就好唔有啲唔开心。 你唔好俾咯，你即系有时个人有自己嘅讲法嘅，听唔算咯。 同埋因为佢哋 会 话 咧，廿蚊贴士我觉得好应该啊。如果佢真系 serve 得你舒服， 冚手系啊。同埋咧，因为佢哋话咧，譬如 咩冚手啊， 冚即系摆喺佢嘅手度，自己袋就唔系摆喺个兜嗰度。 其实而家廿蚊咧，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少添。 系嘅。 廿 蚊 都少啊， 梗係 啦！ 我有時候我剪頭髮，我都唔知道應該要俾幾多少。你哋會唔會有糾結㗎？ 我有噶， 即係唔知俾幾多你先。 你唔覺得廿蚊而家其實做唔到啲咩？ 因為其實你會覺得係譬如你剪頭髮就更加糾結，就係因為咧好可能有時嘅就係佢幫你洗過一次頭嘅啫，你俾幾多？又或者就係有一個佢幫你又洗頭，佢幫你又染髮，又或幫你搽頭髮， 同埋你覺得 佢 做得好好，即係佢 又或者佢係啦，或者佢淨係幫你洗個頭，但係同你哇真係攆咗成半個鐘咁，你又俾幾多？我就係覺得呢啲咁嘅嘢係會唔會因為佢嗰個表現而我俾多俾少咧？其實深刻我係有 在心中啦， 係啦，即係我係。会有嘅，即系我会觉得我就想一个鼓励俾你知道嘅就系话你做得好好，我知道 打赏系啦，一蚊都系廿蚊五十啫，系咪？好 系啦，咁所以你嗰阵时叫我好开心嘅， 好开心啊！因为太耐冇见过， 同埋咩叫贵咩叫平咧？对于唔同人有唔同嘅标准啦。第一，第二就我觉得今时今日如果你系三千零蚊八个人食咧，又虾又蟹又食，即系算系咁，我觉得唔算 系 好贵咯，系啦。咁啊消费我嗰日咧就咁样，我见到网上见到有一张嘅单人 sofa， 因为我屋企而家系冇 sofa 嘅，我而家咧求其坐张木凳喺度睇电视，咁坐得耐咧就好辛苦。 系咪因为你只猫啊？ 系，我有阵时喺度找烂我啲 sofa， 咁我嗰日见到张啊，佢咁样写喎喺网上嗱，我有时觉得咧做生意嘅嘢咧，即系你唔好入，你就算吸引咗我入嚟你个铺头咧。我最後都係會唔買嘅，好似我見到嗰陣時咧，冇講咩區啦，總之有一間鞋鋪咧，長年都掛住業主逼遷、跳樓大清貨、執笠、走佬嗰啲咁嘅字眼啦。 要錢唔要貨。 咁啊，終於又去買對鞋。 但係佢掛4年 嘅喎。係啦，到 甩曬色嘅咯。 其實嗰個係佢嗰個鋪頭名嚟㗎，要錢唔要貨。 到我走嘅時候，我先問佢、哎：，其實你做到幾時？兼職啫，咁樣喎，哎呀，我幾嬲啊！好啦，咁啊嗰日我喺網上啦，見到有間又話咩執笠啊， 家私鋪， 咩佢話點講咧？心灰意冷啊！ 心灰意冷， 係啊， 呢四個大字比較少見， 唔係啊，而家網好多啊，老細走佬啊， 咁啊成張皮 sofa 有埋彈起嗰個腳踏啦，咁樣230蚊，你信唔信咧？ 唔信， 成張厚厚嘅 sofa 係 嘛？ 好似圖書館嗰啲咧，厚厚嘅 sofa， 係啊，就個腳踏都唔止200幾啦。 咁我就問完啦，我揀完色之後，我話係咪230啊？ 梗係唔會啦。 佢答法係咩？運費 啊嚇， 230，係 sofa 2300，即係咁樣咯。 咁樣其實你點會呃到我咧？因為我都要俾錢噶嘛。我俾錢嗰一刻我咪知道啦。咁你咪就嘥大家時間啫。 係，我就想話同啲做生意嘅朋友，你就算叫咗入嚟個鋪頭，我因為你當我貪心啦，我入咗嚟，我問完你個價錢，我都出翻去啦，10倍喎，而家講緊爭10倍，230變2300，但係佢之前又話：，喂，清貨啊，心灰意冷啊，而家賤價低估230，咁就睇下咯。睇完之後揀完之後，嚇、原來230運費。 我想問，係你有去咗實體店嘅？ 唔係喺網上。 哦，你即係喺網上度睇。 有曬相，有曬成咁樣。 係啊，即係 運費230。sofa 2300咁咯，即加埋咧就2500几啦。 系，我嘅意思系话，点解我会咁问呢？如果你去咗实体店咧，有时有啲人会觉得咧，人就嚟咗啦，又或者有两个人夹住你咧，你会觉得唔好意思，系真系要买啲嘢走嘅，咁就话啫。但系如果你上网嘅话，我可以唔咩噶嘛，唔同你倾噶嘛， 即刻走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咁样何必咧？ 嘥大家时间， 你都要嘥时间噶，系咪？ 不 过头先你另外个 case 就话夹住你唔走得咧，我又试过喎。 系 嗰阵时咧喺以前兴嘅嗰啲叫车展啊，车汽车展览， 而家都有， 而家冇咁盛行啦。嗰阵时真系周到都系 特 别商场特别系。 嗰阵时候你一个礼拜差唔多都已经换两架车咁滞嘅，你梗系 车行翻工嘅佢根本就 是。我每一次都唔记得咗嘅就，我就认得你个车牌，但系每一次都唔同车。 我哋兜翻嗰度 嘅， 啊唔好讲太远啦，唔好讲巴士佬，唔好讲巴士佬生咩仔。 系啊，你觉得汽车如衣服。 我试车啦，咁样即系觉得架车几好啦。试完之后，好啦，嗱喺度签啦。我唔系，我试完之后觉得架车唔够力，唔系试咗就要买，试咗就要买， 试咗就要买。 呢、這个原来咧系某啲车行嘅潜规则。佢话你试得，只代表你有兴趣。咁个车有冇坏啊？头先有冇停啊？有冇死火？冇，咁咪即系咯，咁冇事咯，冇事你要买噶啦。 佢唔系啦，咁我买衫我都系咁咯。我唔试，我点知我中唔中意咧？系咪我可以唔中意噶嘛？就算你架车系根本好似件衫我着得嘅，但系我都可以唔中意噶嘛。 我只系提出呢样嘢，提醒大家，有阵时有啲人营商咧，佢系有好多 陷阱。 我唔可以话陷阱，即系有好多。我觉得唔系好正规嘅合嘅营运方法咯，嘅手段 咯，呢个都仲叫做唔系陷阱啊！我觉得系一个陷阱嚟嘅喎。 系啊，试完要买噶啦， 你就踩落去，踩落去你就要踩埋落去噶咯。 但对唔住，手喺我度，我唔签，你奈我唔何噶噃，系咪先？咁即系大家争持咗好耐，咁毕竟佢。都是一个差即是叫咩展览嚟嘅。咁佢都唔可以。 咁你都已经好不愉快啦系咪梁生。 如果系一啲铺即街边嘅黑店呢就拉闸放狗。 是啊。所以其实我唔系话乜嘢而系有时你会入去一啲咁样嘅即系实体店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囉。因为我有时我都会有咁样嘅烦恼嘅就系、是、当你去买一样嘢有时其实好可能你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真系太鍾意。但系如果佢已经 serve 咗你好多次。 摆咗四十几对鞋出嚟、你试一十几廿对， 对啊，我就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我真系好唔好意思，到最后尾嗰时点样都好，喺个炸嘢里面我就拣一个最 平 嘅， 拣一个冇咁争嘅。 你买，其实我根本冇一件嘢我系中意，你知唔知啊？ 冇错， 你 消费者 短咪算咯。 有好多嘢留意留意吓，好乸嚟好乸嚟啊吓！雷暴警告今朝到呢个十二点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2%，三小时嘅节目开始。 早上啊，雷暴警告有效，今日十二点半嘅，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有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有骤雨，同埋中秋节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今日我睇到网上有个新嘅消息咧，就系讲荷兰人嗰个身高啊。我谂起马老师啊，其实我哋先咪后我都讲咧，其实好羡慕人哋咁高噶。点解你笑嘅？ 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场景咧？我哋啲高人系最冇着数。坐飛機， 嗯， 一上機打開個行李倉，我就負責將啲行李舉上去啦。跟住有啲人 點解我覺得冇著數啊？因為 點解跟住咧，其他人 咧 就 係 啊幫下手啦。 咁你咪幫下手咯， 我即係幫 你有幾可坐飛機？ 係啊， 即係咁講。如果你日日都有人要你做一樣嘢就煩啫。嗱，講翻先啊，嗰個統計咧就係荷蘭中央統計局統計咗嘅。佢哋自從1958年，五百年以嚟 咁耐啊， 1958年以嚟，你諗下。只系得1967年跌过落第二位之外，1967年试过一年啊，其实佢年年都系叫世界之冠啊。佢哋嘅男性身高系182.9厘米，182.9，女性系169.3厘米。不过佢话咧，亦都喺2001年出生之后咧，系开始有少少矮咗少少嘅，已经矮咗少少。 即系讲紧身高， 系啦，不过都系全球最高嘅人种嚟嘅，咁咯。 荷兰朋友原来咁高嘅，我又唔系好觉。 系咯，我都唔系好觉。我觉得美国人高啲啫，感觉打篮球嗰啲。 不过我哋都唔样，我哋全球最长命噶嘛，系咪先？一人揸一样嘢啦。 冇错。 你啊，长就身高，我条命就长。 我睇下比咩啦。 我都斗长。 系啊， 你个人 有啲咩斗长命？ 我哋系斗长命。 同你斗长。 不过马老师，你作为一个高人咧，除了你话要帮人拎行李之外咧，会唔会成日上落坑头嘅？即系 佢觉得咁样系唔着数，即系要帮人哋攞嘢。我反而搭飞机，我会觉得希望自己真系高啲，因为我系每一次都一定要啲空中小姐帮手，我觉得好麻烦人啊。尤其是当啲人已经入紧嚟嘅时候，可又已经开晒啲嘢，但系我系永远都掟唔到一样嘢落去啊，要投篮咁样咯，又或者要企上去嗰张凳度，但我又唔想踩人哋张凳，可以好纠结噶呢啲位。 上飛機冇問題，落飛機嗰下咧，個個爭先恐後，跟住咧，我又負責掹行李，掹行李都唔緊要，有啲咧縮到好入，然後又話啊，最入嗰、那個，最入嗰、那個啊，其實真係好煩，因為有啲真係好重 的。你咪全部攞曬落嚟咯，咁咪唔使成日俾人哋叫咯， 掹都掹曬。 有啲真係好重啊，重到咧。又要叫人哋借壳，因为又唔想揈到人、撞到人。 你唔想冇人掹嘅，你咪一路坐喺度咯。Sorry, my feet uncomfortable， 我起唔到身。 冇错 ，you do it yourself。 系啦，咁其实可以同佢讲嘅就系话，我坐喺度我就得咁高嘅咋，我下半身系冇用嘅。 I can't move, I can't move。 不过其实你话讲开咧，我又发觉即系如果我哋系身高冇咁好咁高噶啦，有一啲好惨嘅情况咯。我唔知道即系 Michael 应该好过我啲啦。我坐飞机其实基本上我只脚系吊脚噶。我系要揾啲嘢垫住只脚，好多时候咧系啊，我系吊吊地脚，我系要定系要即系尖起只脚噶，咁样就可以垫到个地咯。所以好多时候咧，咪好多时候佢哋咪叫你所有嘅嘢要将佢摆晒上边嘅，我总会留一个袋咧就摆喺我前边嘅。咁跟住咧就啊系啦，咁啊姐姐即系嗰啲空中小姐就叫你唔该你将佢摆喺前边，我唔得，我一定要搭住只脚，如果唔系我会吊脚，我只脚会痹， 只脚空虚， 绝对空虚。 飞紧飞紧只噶，系 长脚咧，我就系顶住，所以一啲都唔。 如果你坐经济舱咧，长脚嘅人咧系会 系啦，除非坐走廊，走廊就伸佢出去， 系啦，所以咪各有各烦恼咯。不过相比上嚟咧，我始终觉得如果你嗱，如果讲翻外观啦，着衫咧，身高靓啲嘅，抹个褛，我着同你着都唔同啦。 系咯， 如果你嗰件抹个褛，我要剪咗下面嗰四尺 ，exactly， 剪咗一半我先揽着。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同一个朋友。 阿林先生定你讲噶，买条裤翻嚟要剪走一条裤啊嘛，即系剪走一半先着得啊嘛，通常。 你咁快讲埋人哋个名字，我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咩？真系太过分啦，梁继珍。 生有乜惊啊？ 唔系，其实有时我真系会觉得有啲 designer 嘅衫咧，真系唔好着啦。系例如有一个日本牌子，其实咧就系好兴嗰啲阔袍大袖啊，同埋啲裤脚系好长嘅。我试过有一次我陪有一个咧，俾阿林先生。仲矮嘅朋友走去买呢件衫， 圈中有咁贵？ 有唔系呢个圈嘅人嚟嘅，系圈外人嚟嘅。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真系剪咗一半啊！ 系啊， 所以佢着出嚟嘅时候，你条裤系唔认得，因 为成个跌晒唔动晒，咁又何必咧？ 得个膝头哥位。剩低膝头哥位 A 货嚟喎，你 如果喇叭裤，你谂下剪咗一半都唔系喇叭啦， 系啊，冇喇叭， 冇喇叭啦， 系啊，大喇叭就变咗一个好细嘅喇叭咯， 边冇喇叭系咪？咁所以破坏晒，冇办法，呢个就系我哋矮人嘅缺点啊！ 冇错， 喂，好啦，三十度气温，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经过通宵点票，十三个需要竞逐的界别，朝早大约八点全数有点票结果。当选者主要是有人牵头或以名单协调出战，包括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 OP 团队名单的十五人全数当选，教育界的十三席由教育专业联盟团队的十三人全数胜出，金融服务界的十六席以及科技创新界的十四席全部由协调名单全数包办。协调参选中医界的十五人当中，十四人当选。竞争最激烈的社福界，社福添动力派出十人出战，有七人胜出，被视为非建制派的新思维狄志远最终凭抽签当选。法律界由政协前常委刘汉全牵头参选的十五人全数当选，包括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以及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另外，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十四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学院医院院长卢颂茂。劳工界的六十席，工联会是大赢家，有四十六人胜出。保险界的十七席当中，有候选人得票相同，最终要由选举主任抽签决定最后一名当选人。商界第三方面同样产生十七席。至于港九新界分区，灭罪及防火委员会两个界别合共一百五十六席，其中民建联是大赢家，最少有四十五席，工联会亦都最少有十二人胜出。特区政府表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已经顺利举行，今次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象征香港特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政治体制踏进一个新的里程，确保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从而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发言人表示，新一届选委会涵盖多个界别分组，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在政治体制中担当重要角色，除了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之外，亦都负责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四十名立法会议员，相信一个新的宪制职能有助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理性互动，以切实提升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美国政府近年多次以侵犯人权为由制裁新疆个人、企业和实体，其中包括合盛硅业。合盛硅业负责人强调，没有与政府商业合作或者聘请前教培中心学员，而美国业务量微乎其微，营运没有受影响。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圭商表示，反外国制裁法和商务部颁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为应对打击外国反华敌对势力提供法治依据，自治区将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中午十二点半。现在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72点，跌848点，成交金额494亿6000几万。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8.8跌13蚊，盈富基金24.72跌8.8， 中国平安50.45跌4.05，友邦保险83.4跌4.7，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3.76，美团231.8跌9元，小米集团21.9跌1元，阿里巴巴151.6跌3.3，新鸿基地产96.1跌9.3，比亚迪股份241.8跌15.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8，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9，人民币离岸价6.486，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现价报16,2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31美元，卖出1,7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街。咁喺九龙方面，九龙湾嘅启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宏光道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九展对出。咁启华街、启成街同埋启顺道一带咧，亦都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怡安阁对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大家好啊，我是音乐雪嘅艾力啊。中秋节做啲咩好呢？食月饼啊，怕肥。煲腊就更加唔可以啦，但系煲腊唔得啫噃，煲歌系可以噶嘛。黐实我哋二台，听实音乐说，我有大把好歌要播俾你啊！音乐说，祝你中秋节快乐！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集名人启示录嘅嘉宾系周振基主席。 喺艺术嚟讲咧，系需要支持嘅，真系一个带头嘅应该系政府，政府嘅资源要俾，咁亦都可能喺商界嘅朋友或者有心人士，应该系资助艺术嘅发展，然后整到个社会咧系更加平衡。咁政府咧其实都应该拨多啲资源。 逢星期一晚上10:00-12:00，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 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陈焕仁，我在丰收快活的时候就是做运动，真是丰收快活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十二点半。 好啦，咁啊，头先讲到话陈焕仁啦，话真系好犀利，有冇见到啊？佢由以前嘅肥仔，即系变咗一个 fit 仔， 哇，好犀利啊！ 佢 将个 fit 变咗个 fit， 冇错， 将个 A 字拎变咗个 I 字。好啦，咁啊，讲到你话又 fit 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话就系人嘅身高啦。咁其实如果系作为爹哋嘅啊梁继章咧，知唔知道其实小朋友咧基本上系几多岁咧系定身高？有啲咪讲咩三岁定八十啊？身高原来都有一个黄金期。 我自己根据我想象啊，应该系十八岁前就会定晒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十八岁后再高个可能性就唔高啦。咁但系撇除嗰个界限啦吓，到底如果我个仔同阿姚明个仔相比咧，就算我仔点样日日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可能到最后咧都系矮过姚明个仔。 遗传， 你明我意思啊？ 遗传因子， 我估啊，都系矮过佢一尺嘅可能吓，因为基本上嗰、那个。DNA 已经定性咗，可能你能够人为喺后天改变咧、最多改一两寸嘅啫、但系唔能够好似伏一声变咗好高，我相信会系咁、会唔会 系咧？系啦，其实可以答你嘅。首先咧，讲到嘅就系话三岁定身高咧，基本上就有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噶啦。咁而咧黄金嘅分界线就喺你四岁嘅时候， 四岁 每一个人咧，其实基本上咧都有两个时间系会飙高嘅、第一个就系零岁至到一岁，其实基本上咧喺嗰个时间咧系可以去到嘅就系25 cm， 不过嗰啲唔重要啦。 但 系 零岁到一岁，大家 B B 都系爬一爬嘅啫。 系啊，但系扯得好长啊。咁嗰个时候其实你长 唔 长啲？ 掹佢，阿爸掹脚，我掹手。 我冇叫你咁做啊，即系话俾你听 啊。 嗰个时候， 即系如果你去到一年纪，佢自己识得跳跳扎啊，打下篮球，你咪可以做啲嘢去改变咯。但系你零至一岁，个个都系咁爬一爬 嘅 啫。 系咁，我即系总之，佢讲紧嘅就系你开始飙高嘅时间啦。咁如果讲紧就系零至一岁嘅话咧，成人嘅身高咧，你差唔多有三分一嘅身高咧，喺两岁之前咧就已经系形成噶啦。好啦，另外仲系第二个嘅就系你头先有讲过嘅就系青春期啦。第一个就系零岁至一岁，第二个会即系飙高飙得好快嘅，好 dramatic 嘅咧就系第二个就系青春期。男仔咧可以去到咧就系30厘米，而女仔可以去到就系20厘米。 但青春期几多岁到几多岁？ 青春期我谂啊， 可能 14岁开始发育 系 嘛？ 系 咯，嗰啲即系可能开始生格底啊。 冇啊， 咁嗰啲时间咯， 系啦， 好惊嘅嗰时候， 开始出嚟啦， 你系咪啊？ 惊， 系啊， 点解我接咁多毛嘅？ 冇错，同埋就系你啲男仔好奇怪，喺嗰时候开始变声， 系啊系啊 系啊， 我仔好唔开心啊，变咗声， 当然啦， 同埋变得好突然嘅， 系啊， 系有一次佢伤风感冒啦，咁啊后即系个声咪沉咗嘅，好翻之后，咦喂阿仔，你未好翻？好翻咯，未好翻，你把声咁样仲话好翻？我把声系咁咯，咁咯，系啊， 系咪每一个细路都系？咁噶， 我唔知道啊， 系嘛？你系咪噶？你变声嘅时候好难听啊！你啲男人变声嘅 时 候， 我都唔记得， 唔记得啦。 我净系 form one 嗰阵时咧，因为仲系啲鸡仔声，所以咧就入咗一年。 我想象唔到你个样 做 鸡仔 声， 好 难听 啊！好唔合衬，系咪先？ 好似马古人咁样 啊嘛！你试下扮鸡仔声听下。 扮唔到噶啦，就系啲细路仔声啦，扮鸡 公声啦咁样，扮唔到鸡公，扮鸡公。 系咁，你有冇对自己嗰啲咩性征啊，即系咩体毛啊， 好惊， 好困扰， 好惊，唔敢同同学比嘅，因为当方温嘅时候， 比意思系点啊？即系你长啲，我长啲， 即系话 点样唔同同学比啊？ 比乜嘢啊？ 譬如话你，因为你偷堂换衫咧，大家有时会睇， 揞住个格底咯， 系啊，啲人会笑噶， 个个都会笑俾人睇，个个 都系咁噶咯。如果你 因为嗰啲小 细个嗰啲咧会笑你嘅， 笑你乜嘢啊？笑你有毛， 系啊，生毛啊， 即 系 五十条笑一百条。喂，你第时都系讲啦，金直唔拘出脚毛，他朝君体也相同。你同佢咁讲嘛，系咪先？ 我咗啦，我都自己咁啦，系真系有啲惊嘅，唔怪嘅。但系咧，男仔发育咧真系奇迹。因为譬如话 form five 之后咧，有啲矮过我嘅同学咧就去咗外国留学，两三年之后咧，特别喺美国、欧洲咧翻嚟咧，全部高过晒我。 喂，你知唔知啊？杜文伟个仔高过佢阿爸， 系啊， 系啊， 夸张， 好夸张，佢阿爸 都高 噶啦嘛， 两个都高嘛， 系啊，杜文伟更加高啦。 但佢仔好细个啫嘛，霍普声高过阿爸。第二代咧，好多时系霍普声，好似可能饮食啦， 饮食有关 系啦，运动啦。 你讲得啱嘅，正系印证到嘅就系咧，啲专家都有咁讲过嘅。佢话成日我哋都喺度倾紧嘅就系话。爸爸高或者系妈妈高，或两个都高嘅话，一定高嘅，未必系。不过咧就你又讲紧话佢哋嗰个 percentage 影响到个小朋友个身高有几多咧？决定身高嘅元素就系有35% 系来自父亲，35% 咧系来自妈妈，每人一半。至于其他嗰啲咧就系同你嘅营养啦、运动啦，所有呢啲咁嘅嘢咧就有关啦。 所以咪 30%。 爸爸妈妈加埋已经70% 啦。 系啊。 咁所以头先我咪讲咯，我个仔同姚明嘅仔咧，我仔做极运动都唔会够佢咯。我觉得系咪嗱？头先你咁讲咪印证咗咯。70%， 但系你仲有30% 追，即系可能你话啲营养啊，或者你做啲运动系有用 嘅， 我都 有嘅。 其实你觉得真系 有 冇用咧？你青春期嘅时候咪成日都同你讲嘅就话打下篮球啦， 跳下高啦， 跳 高 啲啦，咁样咯。 我真系觉得有用，因为譬如话 几时打篮球噶？ 我唔系好打，我直情唔想高啦，因为我去到六年班，全班最高， 佢嘥命喎！佢对住我哋两话，佢直情唔想高喎。 系啊， 你咪唔想大啊你？ 我 其实你唔想长命啊你？ 你同我哋讲呢啲说话嚟啊？ 你想高度，我真系5.6，我真系觉得唔。 啊，你而家系 几 多啊？ 而家系5.10。 哦， 系啊， 冇用啊！嗰四寸刀系咪？净系睇下个肚腩啊，算啦，不如放弃，跟住扯翻匀咯，系咪？ 喂，如果佢 冇用， 如果佢系我咁嘅身高，有咁样嘅肚腩，咪成只青蛙咁样。 佢而家已经系啦，你唔觉得咩？ 而家系大青蛙。 如果你系我都高度，你直情喺度擒佢啊！青蛙都靓啲，擒佢系咪先？青蛙都系靓仔， 擒佢都大份啲。 咪系 咯，青蛙你都觉得佢啲手脚。脚佢系靓嘅， 所以你应该开心啊！你系有咁嘅高度， 我呢就开心似就擒佢。 如果 唔系啊，做蝉锤好过啦，含住个钱币 系咪啊？你迟早会含钱币嘅，你有呢个机会。到时我帮你摆落去。你要 买多几只？ 你要5蚊定系2蚊定1蚊？你要美金定系要港币？你讲定先，有冇花边？摆最入定摆出？ 含住啊，俾人睇到噶。 同埋风吹范围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仍有效。跟这首歌叫 Another Sad Love Song。回来会有网上情。网上情，不要假扮认真。细个时候，我哋听过呢句说话，就系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金。勤奋系永远正确嘅美德，永远觉得认真工作系应该嘅。但系有冇谂过，认真都要认真得，真系认真，就唔系假扮认真。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努力做事成日开 OT, 做的成绩都不够人家好呢？这个作者他说，以前坐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姐，个个封会做迟到大王，每日翻工都是最后那分钟先冲入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一阵，梳一阵头，跟住走去 pantry 那里整早餐，食嘢都搞了大半个钟。人哋做完好多嘢啦，佢先开始打开佢嘅电脑，做一阵又睇一阵手机，做一阵又睇一阵手机。佢嘅工作效率，你可以想得到有几高？有钱呢个作者话要加班，见到呢个女仔都加班，所有人都走晒啦。好夜嘅时间，佢坐喺度对住杯咖啡，望住个电脑发呆，跟住就抱怨话：你睇下我啊，几多工作做嚟做去都做唔晒。作者心谂，其实同你一样嗰个岗位嗰个人放咗工好耐啦，点解人哋可以喺翻工时间做完，你唔得？有啲人自以为认真，将好多时间花喺工作上面，其实系自欺欺人，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结果仲系不尽如人意。识嗰个时间管理嘅高手。他能够在刷牙洗面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吸收新闻吸收资讯，上班的时候坐公车的时候都可以用他的手机做好一些文章。他将时间分为四个法则，第一，重要但是不紧急，重要又紧急，第三，紧急不过不太重要，第四，不重要和不紧急，这四个级别分配自己要做的事。在工作里面，他总是未雨绸缪，将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提早做好。所以到大家焦头烂额赶班的时候，他很轻松就完成了所有工作。他做每一件事都比人家高效有智慧，所以老板对他另眼相看，高度重视。所有聪明认真的人都是有智慧的，做事擅长时间管理，讲究方法，不会浪费光阴扮认真。成日 OT 不代表你叻，成日 OT 代表你做事慢。在职场里面出人头地的人，不是因为叻过你，只是因为他们懂得利用时间，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亦都不会耽误人家的时间。将时间专注在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上面，用头先四个法则去分你的工作，先是智慧的认真工作者。 我们这班打工仔通街走的 少到月底点够使？因国位确系认真实际，最弊 boss 欲跌法规，跌国计，一比喺输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半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爆浆点会响，半斤八两够姜咪揸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家阵我搵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系啦，咁今日咧都发觉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加盟嘅朋友仔，同我哋分享下嘅就系佢心目中觉得咧点样或者个快活人啦。 冇错，咁头先有陈焕仁啦， 系啦， 啊亦都有米雪姐姐啦。 系啊，咁啊好多位朋友都同我哋讲下，即系究竟佢心目中觉得点样系一个风骚快活人之外嘅话咧，其实咧我哋都会不断嘅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会加入一啲新嘅元素嘅，即系等于有啲新嘅 jingles 啊，亦都有啲新嘅环节咧， 希望大家就听 呢 个新鲜感 推出嘅。好啦，一阵间已经有一个啦， 冇错啦。咁啊平时咧。星期一咧就说文解字啦， 冇错。 今日礼拜开始咧就会有另外一个环节叫做行走江湖吓。 哇，江系梁计江个江， 会唔会黐黐立立噶？ 行走江湖咧，除咗我之外，当然亦都有呢一个咧叫做 你啊真系黐黐立立。 我点样形容你好咧？或者你形容佢？我惊我讲负面嘢。系啊，我惊我讲咗 负面嘢，你交俾我。 系 负面嘢，交俾我。 形容下佢啊， 系冇错。 我本来想话商场老狐狸，但系觉得好似好 失变啊。老狐狸，不能够有一个比佢更好噶啦，商 场 老狐狸。Fox 已经 Fox 啦，而家系 O Fox， 老狐狸， 哇呢个正喎， 系啊， 不如你做个环节叫商场 老狐狸啊，系啊， 咁你话我系行咗江湖啊嘛，你咪狐咯系咪先？我系江嘛，你咪狐 咯。其实漂流教室咪就系商场老狐狸咯，系啊， 我知，我哋食翻个名嘛。 唔系，漂流教室应该系失败商场老狐狸。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咯，好嘛，我系江，你系狐，你 系 商场老狐狸， 系啊，咁你两个今日咪 小 张 张 咯， 系啦，咁就行走江湖啦，今日咧就。基于最近啊，姜涛晕到嗰单事件，首先希望佢快啲好翻。但因为呢件事，我谂喺我即系喺我嘅生涯里边都试过咁嘅经历。嗱，我哋翻嚟有呢个环节啊。 至于有关属会嘅后续安排，黄礼源话需要同各属会再讨论。至于即将开办嘅技能提升课程等，希望可以确保学员最迟下个月完成课程，同时亦会同雇员再培训局做好协调安排。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1,016点，成交金额626.9亿，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4.56，跌1.02元。腾讯控股448元，跌13.8。中国平安50.3，跌4.2。友邦保险82.75，跌5.35。恒生中国企业86.6，跌4.32。小米集团21.85，跌1.15。美团230.8，跌10元。比亚迪股份237元，跌20.4。港交所472.2，跌19.2。阿里巴巴150.9，跌4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7，英镑10.674，瑞士法郎8.351，澳元5.631，加元6.083。新西兰元5.4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兑港元7.0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83.28。港金现价报16,2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29美元，卖出1,7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体艺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川流潮汐， 林间幻松，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二晚8点， 港台电视31。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盛和奔神。 多谢 Winston 师姐，我哋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啲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台话你知，大家喺弃置或者出售装置之前，除咗要删除数据，如果装置有配对其他配件，例如智能手表，都应该先取消配对， 然后再进行俗称洗机的回复原厂设定。一般手机都会设有备份与重设一栏， 要留意是厂商有时会提供不同的选项，例如只是删除所有应用程式，而依旧保留短信、联络人等等的内容。 所以一定要拣选类近清除所有数据、清除内部记忆体的选项， 亦都可以使用装置里面的恢复原厂设定功能，删除手机和外置记忆卡里面的所有个人资料、图档和应用程式，防止数据外泄。 想象安全啲，可以对手机进行加密，将机内的所有内容事先加密，之后再回复原厂设定，咁就令资料更加难以回复。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怎样才是快活人？多啲分享，多啲祝福，活好每一天。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进入第二个钟头噶啦，雷暴警告有效，今日12:30，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今日推出新环节。行走江湖，第一篇热到死，好啦，翻嚟我哋嘅行走江湖啦。咁第一篇即系第二篇，即系话分开两个嘅。第一篇就小张张做，跟住咧第二篇到老狐狸做啦吓。咁江湖啊嘛，系咪先？冇错啦。今日咧，因为我睇到姜涛晕倒嗰件事，咁大家呢个都唔系新闻啦，即系发生咗好几天啦咁样。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讲翻个原因嗱。其实咧喺呢个圈中咧，我以前都讲过好多咧，我可以用不人道去形容嘅，即系嗰啲叫工作嘅量、 时间 吓。即系总最惨就系咧，如果你做幕前仲惨，因为咧你幕后咧仲可以咧，即系 个 样好攰都冇所谓。但系你幕前嗰啲仲要靓仔啊，风流潇洒啊，即系可能要撑住啦，你上镜噶嘛吓，咁所以咧就更加辛苦。咁啊，话说咧，姜涛嗰日晕咧，好多人咧就归咎于佢一件大褛、长褛吓，就话咁热咁样暴晒住吓，同埋咧话佢拍咗好多个钟头，种种啦。咁所以今日咧行走江湖嘅第一篇咧，我就想讲翻好多年前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噶啦。咁咧，梁嘅张。好多年前咧，读紧呢一个浸会大专啊，嗰时咪叫大学啊吓，咁啊有个师姐咧就喺丽的电视咧做呢一个助理编导 PA 啊，当时嘅丽的电视就拍紧一套戏叫《三国春秋》定《三国演义》啊，有阿梁天叔啦，有阿徐小明啦，宋豪辉啦咁样样，我隐约记得有呢班演员啦咁样。系啊，丽的嘅大卡司嚟噶啦，咁咧就其实我嗰时有一段时间我几密添噶，我成日去拍噶，尤其是暑假咧，咁啊冇咩做啦，成日未拍拖咁啊，成日 call 我哋，阿师姐好好嘅，佢做 PA 啊嘛，啊要兵啊就打俾我哋呢班同学仔咯，喂师弟，系啊系啊做 KFC 咯，诶过嚟做兵做咪做$40一场。咁如果一日拍两场咧，就$80噶啦。 好多钱喎、啊，嗰阵时 唔错，我只可以话唔错咯，因为行行企企嘅啫嘛，即系咁讲。 我要做噶嘛，系嘛，冇对白噶嘛，有冇对白噶？ 唯一辛苦有两样嘢，等。第二样嘢， 嗰啲衫 着嗰啲衫， 我系 污糟邋遢啊， 污糟到阿妈都唔认得， 臭噶拎出嚟。 嗱，不过咧，我有一次好开心嘅，真系好开心啊，因为那个P.A. 啊， 你嗰个 P.A. 唔系我师姐，系另一个 P.A.，即系《三国春秋》嗰个 P.A.。喂，系咪梁继章啊？哦，系啊，系啊，我系诶《三国》嗰个 P.A. 啊，阿 Maggie 定唔知咩啊？阿梁天叔话你做得好啊，我记得有个角色指定要俾你做 ，K.L.F. 做到有导演指定要你做咧，系我真系觉得荣幸啊！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做咩啊？ 胎监啊，咁 啱你啊， 啱你啊， 因为胎监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精精灵灵啊，系咪小太监啊，细细粒粒啊， 周星驰都系做太监啫嘛， 我都系啊， 系啊， 你都做过太监，疯狂 系 做小太监啊嘛， 佢做小太监噶， 系啊， 但系当时咧就我自己都自嘲噶，哎呀，原来我似太监，咁但系冇乜所谓，但系起码咧作为 Kelly Fair 咧临时演员咧，个导演记得，因为我做咗好多场噶啦嘛，我乜都做过，做探子又做过，探子一派入嚟跪跪低，汇报。敌军而家喺咩营外三千里嗰度， 黑衬衫噶嘛？ 系啦系啦，得咁啊！我仲记得边个阿张英叔， 系 系啦，我又我做我做探子， 我哋好劲啊！ 好多就已经不在噶啦吓，咁但系当时佢哋真系老气骨嚟嘅，系啦，好啦，咁咧首先就话头先我讲到话热到死啊！嗱，首先咧有一日我翻到去咧。 都 未有衫啊！拍三国咯，因为全部古装嚟噶嘛，就喺服装间空空如也嘅。因为嗰场咧出外景，同埋我知道嗰场系大卡士嚟嘅， 大 即系多人啊，即系好多人嘅， 大场面。 一定阿姐咧摆晒啲衫喺度，冇嘅。阿姐仲喺度摁摁脚咁，我咦阿姐啲衫咧未翻啊？未翻拎去洗啊？ 上一手着 拎去洗啊？咩啊？上一手未拍完吓？嗰日好似今日热过今日卅几度。等下啦，咁啊，再喺度等啦，我哋冇 say 咁啊，咪等咯，又未入得，又未出得街。好啦，终于翻嚟啦，个个咧成面汗啦，仍然系着住嗰套兵啊，士兵嘅衫。 你见到件衫系深一格石嗰啲色，嗱，即系如果佢系蓝色嘅，变咗深蓝色嘅。 去到系啦，去到服装间，大家 flag flag， 啊，热辣辣嘅，哇！ 解都未必即系好斯文咁解啊， 系扯开，冇错，因为佢贴住个身啊嘛， 因为好辛苦嘛，佢哋拍咗全日，劈低劈低， 一定系用个劈字， 一堆一堆一堆一堆一堆，你直情未企埋去，你闻到一阵臭味， 一阵汗味， 诶，自己拣一堆咯， 自己拣， 系啊， 唔通佢做服侍你啊？ 有得拣咩？嗰度其实都冇得拣噶啦， 冇 size 噶， 系啊， 你冇谂住阿马小强同我同阿姚明系另外一套，唔好噶。总之咧，细，如果嗰件衫系大嘅，你咪斜高啲咯，斜高啲， 你明唔明啊？ 接几层咯，喺后边揾个扣针扣住佢咯， 冇错。 如果你佢本身系大件嘅，所以你嗰啲阔袍大袖啊嘛，仲要唔系就咁着嗰件窗帘布咁厚嘅衫，着完咗盔甲嘅，即系仲有一个胶嘅盔甲，咁样笠上上边，全身好啦，着完嗰啲汗黐上一手啊，陈小文嗰个汗就黐住你啲汗都未够，准备出外景。我哋嗰系出外景，夏天 正啊， 仲要系去山上边。好啦，去到山着住件衫去，你冇谂住，哎呀咁热，可唔可以去到先着？你边个啊？宋鸿辉啊，梁天啊，去到冇人同你整噶啦，因为要好大力喺后边扯扯扯，绑个死裂嘅，佢拱住你条腰。 你嗰件衫系做兵，你嗰次你系 我系做兵。嗱，我做兵都不特止。做兵之中最惨系乜嘢？你知唔知啊？因为讲个大官出巡啊，胖 哦哇，胖嗰个惨啲， 我系托嗰个大罗啊，我系托大罗嗰个啊。好啦，去到一个好热嘅山边，全部落嚟，全部落嚟，落晒嚟啦。你因为我矮啊嘛，你行最前，你揸个锣。哇！我揸个锣， 有冇拖地啊？ 你个锣咁大喎，大佬，嗰个锣系啊。托住嗰个锣本身已经一个煎熬嚟噶，知唔知啊？一碌棍咁样咁托住个锣咧，跟住仲要举起手，砰！大力啲，砰！好啦， 你唔高咪？ 企晒喺度咯，全部企晒喺度等，因为啲主要演员未 到啊嘛， 等咯，好啦，等到埋嚟喺好远嗰度，诶，褪咗，褪到嗰边，退到嗰边，又要行到好远，因为佢要影佢遥远咁嚟啊嘛，褪到好远，跟住咧得未啊？好嚟行。砰！喂，唔得，吞下，唔得，头先行得唔叻，吞几吞嚟吞去，吞嚟吞去。 系咪现场收音啊？我想问。 系啊， 现场收音。 系啊，一阵间无端端有啲雀仔， 喂， 有雀仔叫啊，再嚟过。 系啊， 我觉得我有少晕啊，知唔知啊？我揸住嗰个锣 啦， 晒住好热太阳，同埋着住好似咁厚嘅盔甲， 冇错， 揸住个砰。胖冇人理你感受噶， 你件衫仲要系同之前着过呢件衫嗰人系交换体液， 系啊，交换体液噶， 交换体液， 可能之前仲已经交换咗一个噶咯，第三手， 但最辛苦就系因为太阳晒住，好热， 冇遮冇掩， 冇遮冇掩，我托住个锣，同埋行嚟行去， 可唔可以？阿哥，可唔可以我拎住先啊？个锣我冇力啊。你依家你负责呢样嘢，你喺呢一场戏，你系呢个锣揸锣个兵。 你要 take care 个锣。 系啊，你自己个锣我唔理，你呢个锣咧就要搞掂佢。你个锣你我唔理你，你搞掂佢。成场就系咁行嚟行，我觉得我自己晕晕地啊，揸住个锣揸到。 系咪都系六十蚊一日啦？咁样。 四十只头先佢话啦， 乜嘢难啃嘅，同乜嘢易啃嘅都系四十蚊。 哇！ 系啊，我总之嗰日如果我如果要知道要咁样去郊外最近咁嘅臭衫打个锣砰砰砰，我嚟呢个扮病住，我唔去啲， 佢 冇 集算。 我捞过最好嘅一场系乜嘢？知唔知啊？ 做咩咧？ 嗰场戏 死尸 唔系死尸有乜好捞啫？ 死尸好捞， 唔系啊，瞓喺度。 嗰场戏咧，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咧，我都觉得有啲惭愧啊！我要行入一间。茶餐嗰啲叫咩快餐店？ 嗯、 以前嘅快餐店咧，咪一张细台，一张圆台，一张圆台，个个企晒喺度食嘢嗰啲咧，即系立食啊， 立食嗰种。 有几个女艺员行入嚟，我都唔记得边几个。啊，个男仔好靓仔喎，咁样，我净系 咁都得， 系啊， 咁梗系开心啦。 我成场嘅就系企喺度俾佢赞我咋，我觉得呢场唔收钱都制，唔收钱 都 制， 几易氹我。 系啊，个男仔几靓仔，咩我咩都唔使做，喺度食嘢啫，就企喺度好潇洒咁，跟住佢就猛赞我，咁我就捞咗一场啦。相比呢个打锣咧， 即系笋嘢嚟喎，呢个 笋嘢嚟噶。 但系对于小强嚟讲，我谂系扮死尸佢应该 扮死尸可能 最好咯，系咪？ 由头到尾一睇似，个样都有，妆都唔使化， 你都唔使化， 妆都唔使化， 衫都唔使换， 啲虫都出紧嚟， 好健咁瞓喺度。 翻嚟就会有老狐狸出场。 Yeah! 好，行走江湖吓，第二篇由老狐狸所讲，热到死。 问你爱一个人，如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八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 走江湖，老狐狸之 热到死。好啊，到咗老狐狸篇啦吓。 嗯。 嗱，我咧就入电视台咧，第一次 serve 啲大哥咧，就喺亚洲电视九成来头，就话曾志伟同埋林敏聪嗰阵时咧，就 冇有线啊嘛。 系开心主流派 哦 ，OK OK， 就开心字典咯 ，OK OK， 系啊，开心字典就嗰度，哇！嗰阵时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但系咧，因为佢两个都系大忙人，超级大忙人，所以咧，净系逢星期三先开厂，净系搞唔搞先有一次外景。咁啊，因为啱啱开始合作啦，你知啦，啲大哥，我哋啲都仲算系成熟少少嘅僆仔， 知道你 真系有啲。有啲担心，即系唔知道会唔会做得唔好啊诸如此类。有一次终于氹到佢哋去做外景啦，因为每一日次 佢哋会唔肯做外景嘅咩？ 梗系啦， 好多嘢唔肯做。 哦、 我哋每一日基本上佢嚟到，譬如话开 佢哋话事嘅， 开一点厂咧，其实佢哋系三点零先到。然后就用半小时到一个钟去氹佢哋，今日做乜嘢做乜嘢做乜嘢， 真系要氹。因为嗰时候我同阿林敏聪都有交过手，佢系好好笑，唔系嗰阵时候都系喺亚视，有一个就系我啦、佢啦，同埋陈辉雄三个人一齐主持嘅。咁嗰阵时系好笑噶，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做咗好短时间嘅。咁我就系第一例牌迟到啦，第二个就系嚟到即系唔睇稿啦，第三个就 系 要你氹佢入去坐。 系真系要 佢真系同我玩，你知嘛？佢嗰阵时佢同我讲嘅就系话我唔理啊，总之就我要阿李丽阳嚟氹我，佢氹我，佢氹得我开心，我入去。你明唔明啊？你奈佢唔何噶？ 系啊， 佢玩啊佢嚟。 嗱， 你点啊？ 都试过咧，因为咧逢星期三咧有夜马嘅。我见到有人咧睇个表已差唔多咯，跟住佢话：嗯，今日咧麻麻地嘅，下个礼拜先拍啦，咁啊走。 系啊， 即系大家知咩事噶啦，知咩事噶啦，冇办法。 赶时间 系赶时间，咁因为好多晚会有好多嘢搞啦。咁有一次咧，终于有啲人真系顶唔顺啦，因为有啲人真系会兴啊嘛。咁就话说咧，要拍古装，佢哋咧就要做一个深山野人。咁个 P A 咧就。book 咗好多嗰啲 兽皮 啊，兽皮，哇热辣辣嗰啲咧，咁咧就要佢哋 着， 好简单，就响亚视广播度嗰阵时侧边咧有啲地方咧系有啲树啊咁样，就扮古装。 嗰阵时亚视广播度应该有个 公 园噶嘛， 系 啊，公园噶嘛， 就扮野人， 嗯， 因为少少想佢哋感受一下做演员嘅嘢啦， 嗯， 大帽。 即系 Flintstone 嗰啲衫系咪啊？嗰只啊， 有人一拎起 大骨吓， 即刻面黑， 系 即刻面黑。咁佢我哋见到佢脑袋喺度转紧，佢就喺谂紧藉口点样唔拍， 点解唔着呢件衫咧？或者吓 系啦，佢终于谂到一个好，我哋觉得几荒诞嘅藉口。佢话不如咁啦，呢个 get 即系笑话，我哋突破啲，穿越时空，改向室内，仲有喺一个火锅店嗰度。即刻找人 book 啲火锅嘢食翻嚟， 系 我打边炉先 啊，系啊，打边炉啊，改响打边炉剧场嗰度 食下蚝先，食下牛肉先。 呢啲咁嘅是但揾啦，边两个拍咗去啦嗰个嘅，咁样将佢转移视线。嗰阵时咧有 导演愿唔愿意啊？ 冇得唔愿意啊！ 冇得唔愿意 系啦。嗰阵时如果执呢啲嘅剧。get 咧又入边啲咧有而家好红嘅黑哥啦，有阿阮琼丹啦等等等等，都要 黑哥讲紧啊黑仔啊， 我知 系啊黑仔系啦，咁嗰阵时都要噶啦，佢叫你拍啊，你做呢个 get 啦，咁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啊，哇俾机会我 系啊冇所谓嘅，我哋嗰阵时真系冇乜所谓嘅，我最紧要有机会，有演出机会， 我知啊我知啊， 系啊咁咯，嗰啲。所有熱到飛起嘅嘢， 即係難啃嘅俾曬人啃咯， 俾曬人哋啊，係啊，總之要化妝啊，要搞個頭啊，搞好多古靈精怪嘢咧，咁佢哋就會有今日又乜乜乜乜，聽日乜乜乜，最經典咧試過去某人屋企等佢車佢翻電視台拍嘢，咁佢話去廁所，去咗半個鐘頭，點解冇聲嘅咧？跟住 瞓咗， 唔係個工人話俾佢聽。先生走咗啦，喺后门走咗。 厕所有后门嘅咩？ 佢话喺厕所，但系其实佢喺后门走咗。 即系佢唔想拍 啦。佢总之佢走咗咯，咁咯，系啊。 但系嘥紧大家时间噶， 绝对系啊。 即系其实点解要咁咧？都冇乜即系。 即系你都试过臭嘢咯，我又觉得真系哇！呢啲咁嘅时间咧，就真系。 个个都试过，即系臭嘅意思系照顾或者系保姆一啲人系嘛？ 咁有啲人咧就因为佢嘅名气啦，因为佢嘅利用价值啦、地位啦，咩都好啦，咁系需要一啲嘅比较中层或者系一啲叫做即系我哋啲叫做嘢嘅人咧，系去， 但系真系要 迁就嘅， 因为我都有睇过嘅就系有啲嘅访问，讲紧嘅就系喺一啲地区嘅一啲综艺大哥，佢哋喺度讲紧话，如果你想嗰一日所有嘅拍摄顺利，你先要凑掂嗰个主持人 大牌。 你是要專登講一些他啱聽的東西，他心情好呢，哇，那一天呢是大家都有好日子過的。 調返轉，如果他心情不好呢， 心情不好呢就什麼都不做。 亦都試過，咦仲早啊，不如落去摩斯公園那裡看一場波先。 唉， 咁你唯有等待你做大牌嗰陣啦。 冇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股在地产股拖累之下，一度急挫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3943点，下跌977点。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经过通宵点票，13个需要竞逐的界别，朝早大约8点全数有点票结果。当选者主要是有人牵头或以名单协调出战，包括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 OP 团队名单的15人全数当选。教育界的13席由教育专业联盟团队的13人全数胜出，金融服务界的16席。以及科技創新界的14席都由協調名單全數包辦，協調參選中醫界的15人當中14人當選。競爭最激烈的社福界，社福添動力派出10人出戰，有7人勝出。被視為非建制派的新思維狄志遠最終憑抽籤當選。法律界由政協前常委劉漢全牽頭參選的15人全數當選，包括監警會前主席梁定邦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另外，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經選舉產生14席，當選的包括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勞工界的60席，工聯會是大贏家，有46人勝出。保險界的17席中，有候選人得票相同，最終要由選舉主任抽籤決定最後一名當選人。商界第三方面同樣產生17席。至於港九新界分區滅罪及防火委員會2個界別，合共156席，其中民建聯是大贏家，最少有45席，工聯會亦都最少有12人勝出。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順利舉行，這個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是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重大民主實踐，對確保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具有重大意義。新選舉制度在香港的落地生根，將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文章說，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特區管治團隊要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構建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機制，集中精力破解深層次矛盾，帶領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文章又說，伴隨著新選舉制度的落地，過去阻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障礙將被一一清除，社會各界應抓緊國家發展新機遇，推動香港實現更好發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2点，跌997点，成交金额是733亿8000几万。

佢冇俾佢自己唔開心太耐，就已經算好快活噶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至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今日警告似乎特别多嘅，除咗呢个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十二点半之外呢，酷热天气警告仍生效。虽然大家而家食緊中秋月饼呢，但你都好好热嘅。 好热啦。 32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嘅。咁返嚟我哋呢就有呢个环节啦。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又嚟我哋你好心理婆婆。 早晨啊，李婆。 你好啊，小张张同埋小强强。 佢叫小胡胡啊。 啊，系喎、啊，今日有一个新嘅名啊，嗬。 小胡胡。 冇错，有小胡胡同埋小张张，咪两个先黐得埋，系咪？系啊，张胡啊嘛。 冇错啦，所以今日个新闻叫行走江湖，因为有小张张同埋小胡胡。 冇错，咁啊新嘅名咪叫马狐狸啊。狐狸马。 狐狸马茶。 系咯，狐狸马茶。 狐狸马。 系啊，几好啊呢、這个名。有个新名， 最 尾 嗰个字咧就系一个形容词， 冇错， 叉嘛， 系啦，写到噶吓，一个交叉，跟住一点， 乌里马叉， 乌里马叉，好啦，咁啊，乌里马叉你好， 你好， 好啦，嗱，咁其实逢礼拜日我哋有好心理婆婆咧，都会有好多嘅心理测验啦，呢一排咧都会有一啲嘅就系教学方面嘅嘢，就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身体语言咧系比我哋讲出嚟嘅嘢系更加能够表达到自己真心谂啲乜嘢嘅，大家赞唔赞成咧？ 最诚实嘅。冇 错， 你想唔诚实都唔得，即系有啲人话咧，眼神系会出卖你嘅。 冇错， 你讲紧大话咧，一望只眼知佢讲真系讲假，你就知佢讲过啦。 冇错，或者望上或者即系左 上 啊，左上角就系谂紧嘢啊，咁嗰啲啦，系咪？好啦，咁而家我又想问下咧，就系乌里马扎， 我觉得好似一个外国人， 好 听啊，好似系来自刚果啊。非洲啊， 似印度啦，烏里馬查 都係烏里馬查，阿馬查先生 係點樣？咁其實咧，有冇留意過咧？就自己咧個手啊，有一啲嘅手勢噶，你哋中唔中意噶？譬如可能就有時你講嘢，你有冇見過有啲人咧傾偈嘅時候咧係會咁樣噶？ 嗯，有有 咁樣啊， 即係 有時講嘢嘅時候會即係中意有啲咁樣嘅動作啊，或者有啲人同你傾傾個偈嘅時候會十指緊扣啊，或者會揸住個拳頭啊，咁有冇留意呢啲咁樣嘅手部嘅動作嘅咧？有冇啊？ 有。 你哋自己有冇噶？即系或者系托腮啊？ 我而家咪咯。 嗱，我觉得你啊， 我而家咪托住个头咯，系啊。 但你有冇试过好似嗰啲咩开心鬼咁样？ 我冇两手托腮。 即系影相嗰啲咧， 女仔会多啲，我谂两手托腮。 女仔真系会有啊， 系啊。我单手会多。 有冇试过同一啲嘅异性咧约会嘅时候咧，佢喺你面前就咁样托住个头咧？ 咁即系 话 其实佢中意你啊， 冧你。 你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两只手咁托。 咁你抹擦咧？ 我都觉得系。 嗯，呢个画面比较少见系咪？ 好熟。 好过哆哆强， 哆哆强够啦， 够啦， 都啱佢，但系佢而家已经仲哆啲， 哆哆强， 系啊， 哆哆强之后， 乌里马查， 冇错，乌里马查， 系啊，我哋两个帮你安你个名，你应该好中意， 好中意，我觉得好英文，好外国 feel， 乌里， 你直头个身份证都改埋佢啦，系咪？几好啊？ 咦？另外可以叫 Bully Matcha， Bully Matcha 就下个礼拜系啦 ，Bully 你多啲先。 Okay, 好， 好啦，咁其实讲开话，我哋嘅手势咧可以知道究竟咧你而家个心里面谂乜啦？你系咪焦虑啊？你系咪不安嘅？好啦，想问一下嘅就系两位曾经有冇见过有啲人，譬如可能系同你倾紧偈嘅时候，或者同你谈判一啲嘢嘅时候，揸住个拳头。 嗯，咁就好似好一腔愤恨咁。如果你揸实拳头， 嗯、 又或者个人好紧张啦，好、保护自己啦，或者系 紧握双手咁。 或者心虚啊咁， 有冇啊？ 唔知道，我未见过。 未，你见过？ 我反而多见人，即系如果你话谈判咧，就翘住对手， 系 翘住对手就好。 但翘住对手都系唔友善嘅， 唔友善噶， 系啊，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好抗拒嘅， 有个距离，系咪？好啦，如果你话真系见到咧，对方咧，如果同你倾紧偈嘅时候咧，双手咧系紧握嘅，咁即系好似揸住个拳头咁样嘅咧，你唔好以为咧佢觉得大权在握，或者佢占上风，错，刚好相反。其实咧，佢系个内心咧系感到焦虑，冇错，佢系拗底嘅。咁啊，主动权觉得已经去咗对方。 方嗰度啦，並非係有自信嘅標誌嚇。如果你一旦觀察到對方咧喺度緊握緊雙手咧，反而係一個好嘅機會。你能夠利用呢一個時候咧，可以談判更多嘅條件。如果咧你想讓對方咧呢個交流咧能夠可以順利咁舉行或進行落去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對方咧鬆弛落嚟咧。你可以俾一啲温暖嘅關懷佢，你可以點做咧？遞啲嘢俾佢，佢就會覺得舒服啲嘅啦。即係有兩種做法，一種嘅就係如果譬如可能你同緊你嘅boss 喺度倾紧呢一样嘢，你发觉嘅就系佢揸住个拳头，你其实基本上喺嗰阵时候咧，你系占上风，你可以同佢谈判更多。另外一样方面嘅就系，如果你想令到佢好似感觉上觉得好似比较唔好话诶，而家嗰个情况系咁紧张嘅话咧，你可以俾啲嘢佢，可以舒缓下大家之间嘅呢一种紧张情绪。 好多年前咧，我试过一。可能大家都會試過呢個經驗就係、是、通常咧，因為好多年前我買過一間好細嘅樓仔啦，咁咧個業主同我咧，我係想平啲，佢係想貴啲，係完全對立嘅。咁咧係你知唔知？成日俾嗰個 sales 咧，由六七點啦，大家放工去傾啦，傾到十二點啊， 搞錯啊！ 佢又唔肯降，我又唔肯加，個 sales 又唔肯俾我哋走，因為佢驚我哋一走咗咧，做唔成呢單生意， 係 拉閘。锁咗喺里边，讲啦咁样，我真系觉得， 我即系喺铺头里边讲， 系啊，喺嗰个地产铺头里边咯，个 sales 所有走晒啦，剩低呢个 sales 同我哋两方拉埋闸啦，讲，跟住阿梁生点啊，加多五万得唔得？咁佢又再嗰边，阿陈生可唔可以减五万？唔得。咁就拖到十二点。如果我早啲识呢啲咩，又睇到佢手又唔知点 啊， 又咩？ 你早啲走啦， 我就知佢心理系点啦嘛。 系啊， 但我真系好折磨啊，我觉得。 千祈唔好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同人哋交谈啊，因为其实我都试过，因为咁样嘅话，到最后咪俾人呃咗钱噶， 迷失嘅你。 呢一种叫做乜嘢咧？其实佢系禁锢式，系令到你冇 我有呢个感觉， 同埋佢就喺嗰段时间，佢应该系不断咁样系精神虐待你，系咪？一定要 make decision 系定唔系，买定唔买？ 加啲啦，而家个市上紧啊，你唔 系 你 睇。喺度冧先， 对嗰个人就个市冧紧啊！你再 烦噶， 佢就系咁喺度逼迫我哋两边，但我哋两边都受罪。喂，我真系唔想加，佢又业主又唔系想减，又走唔到，又未食饭。 但我有得谂噶嘛，我应该系咪？ 哇！你边个翻去谂下先啦？好啦，你今日佢死都唔可以闸，佢锁咗。 我都试过系咁啊，俾人呃咗好多钱添啊！嗰次系啊，好啦，嗱，另外仲有啦，就系头先我有讲过啦，就系话有冇见过有一啲嘅在职场上面嘅人同你倾偈？我觉得呢一啲咧系比较系老细比较多，佢哋个手会咁样嘅。 哦， 同你讲紧嘅时候， 十指掂住， 应该系话咧就系八只手指，即系嗰啲叫尖塔式嘅手势，系啦。咁其实一般而言咧，喺呢一个咁嘅身体嘅语言当中咧，呢一个嘅 指尖对指尖咯，贴住咯。 貼住啦，總之嘅就係將佢變咗一個尖塔咁樣，就會一個三角形咁樣啦。嗱，呢一種咁樣嘅手勢嘅話咧，其實係表現佢好有自信啊嚇。呢個咁樣嘅姿勢嘅話咧，理解係需要其他部分嘅一啲姿勢同埋具體嘅環境咧而產生嘅。 我覺得好有型啊！呢個姿勢， 呢個係咪好有型？ 好有一種 decision making 嗰種， 冇錯， 即係老細 在握嘅感覺。 我話事嘅感覺。 嗱，咁呢一種叫做塔尖式嘅手勢嘅話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雙手嘅手指嘅指端咧係一對一咁樣咧。系叠合嘅，而手掌系冇接触嘅。喺呢一个形状上面嚟讲嘅话，就好似教堂嘅尖塔咁样，就系、是、代表住咧就系有自信。好多嘅心理学家都有研究表明咧，一啲精英嘅人咧，又或者系多数都系啲大权在握嘅人咧，经常系会使用呢一种手势。 我觉得 呢个训话 式嘅手势嚟，即系当佢要训话或者系指挥人做一啲嘢咧，佢就会咁样。 又或者就系倾偈嘅时候，或者同对方喺度谈判紧咧，你见到嘅就系 有 一方。是这样的，你知道的就是他觉得的就是我应该是赢的一方，没错， 我以后都是这样对着你的， 那要看人的， 是啊，你这样的话我都不觉得是什么的。 他这个就是看到个 model 穿得很漂亮，就自己买完那些衫，他穿得这么漂亮，没漂亮我 不漂亮的，没错，那就知道龙婆， 你要记住你叫乌里妈差， 就是龙婆不像太子，就是这只， 差不多。 另外还有的就是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双手是托盘式的手势，就是这样。 嗯，头先你讲啦，托住个腮啦， 你觉得 咧？通常呢啲系啲女 model 咧影相嘅时候咧，好 Q 个样子， 系啦， 但系你个样子要 Q 先至 Q 噶嘛。 我都系咁话，如果 系 乌里妈叉咁样托嘅话，你都觉得 一脚一脚伸喎， 睇下睇下， 哇！佢做乜嘢都系我托唔妥嘅。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如果尤其是你系同对方啊吓，譬如一个男仔同埋一个女仔，大家一齐约会咧，你见到咧女性系咁，通常呢一个咁嘅手势，多数系女仔做嘅，男仔比较少。 是一种我听你讲嘢， 好 仰慕你，我专注在你讲嘢身上。 如果你跟他去约会的时候，你发觉他耐不耐是这样做出这个手势的话，恭喜你了。尤其是将两只手踭还要是这样托在那张台上，这样两只手搭在一起的话，将下巴放在你自己的手上，做出托盘式的姿势，即是说对对方有兴趣。 但我讲给你听，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空姐的， 是 他有一晚在一间酒店跟他另一个空姐，因为通常是这样的，他 stay overnight， 就两个空姐睡一间房，他睡到半夜，他本来的面向墙的，一拧过来见到他的同事跪在一个床前面有个机的，两只手咁托住望住佢，佢再望清楚，佢个同事瞓紧觉。 我知道鬼故嚟噶嘛，我听过啦，呢、這个都唔惊。 但系我觉得好惊啊！如果只鬼咁样托住个腮望住你， 有另外一个 version 噶， 真系噶， 系啊，冇托住，得个人头。有另外一个人头摆咗喺嗰个茶几度，但系佢再望嘅就系同佢同房嗰个人系瞓紧觉嘅。 哎 呀， 系咪好惊咧？ 你乜都无端端讲呢啲嘢？ 听过的少少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少少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销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名故事，听紧风骚范文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十二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咁头先咧，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啲手势啊，代表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头先都讲咗啦，就系可能自信嘅人咧会点样嘅手势啦。又或者若果你喺职场上面咧，咁啊见到大家喺度谈判嘅时候，佢个手揸住个拳头，未必代表咧就系佢占上风啊吓。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见到有某一啲人讲嘢咧，咪好中意嘅就即将个手咁样，你话系咪啊？你觉得系咪啊？你赞唔赞我咁样？成日系会摊嚟摊去嘅，嗰种人嘅话咧系诚实可靠嘅表现嚟。 诚实可靠， 因为如果你咧就系要留意咧，小朋友如果细细个嘅时间，你问佢你有冇偷糖食，佢哋通常如果系要讲大话嘅咧，系会唔俾你见到双手嘅。呢一样嘢其实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系有嘅一种习惯嚟噶啦。即系如果佢将个手收埋嘅，你见唔到佢嘅手嘅咧，你知道佢就系九成佢都系讲大话嘅。 同埋咧，我觉得咧仲有一样嘢，佢答得快唔快咧，代表佢有冇偷。如果佢唔答，等一等先话，先话冇咧，即系有偷。但如果佢冇偷，佢即刻话冇偷。 大人都系啦， 谂都唔使谂。 系啊，因为咧佢最惨 有犹豫啊，即系有偷。 冇错，因为最惨嘅就系佢觉得嘅就系你喺度咩嘛，你话我嘛，系咪？好啦，咁而家我哋开始嚟我哋今日嘅第一个心理测验啦噃。 好， 想问下两位咧，自己觉得咧喺呢个工作环境当中咧，实际上自己系做一个乜嘢嘅位置嘅？即系例如系一个领导人啦，定系话系觉得自己系一个 team worker？ 你知其实每一个人都系有一个唔同嘅位置噶嘛？咁你觉得自己？乌里马查先啦 ，team work 呢个 team work 你直头系啦，人哋叫你先做系嘛，永远都唔会自卑。啊，我觉得可以咁样好啲系嘛，即系你就系 take order 嘅。佢觉得佢系，你觉唔觉得佢系？ 我都系个 team work， 你都系个 team work 啊？点解啊？ 我觉得你某程度上有啲领导嘅地位嘅，你唔想啫，你唔想，同埋你做紧一个乜嘢嘅位置系两件事嘅噃。 佢坐喺呢个位置就绝对系领导。即是一坐呢个位置呢，佢就上 升。On panel， 你意思 on panel， 因为控制住成个节目嘅节奏。 是啦， 如果从嗰个角度是嘅，是啦，如果从嗰个角度是嘅。但我成日觉得，如果你自名为一个领导人呢，或者领袖啦，应该节目嘅领我都好似有啲唔系好舒服咁样。 点解呢？ 吓，我觉得应该系三位一体。 责任感太大，你觉得？ 唔系啊，而系应我惊你哋嘅感受唔好。如果我话我系领导呢个节目。 点会啊？唔係，你三個人裡面，你總會有一個去帶住其他兩個行噶嘛？當然唔係代表唔係領導就咩都唔使做啦，咪？你明我講咩啦？ 係咪？ 我都明， 係嘛？你都應該好， 你明 嘅 咩？原來 係啊，你明， 我唔係好， 但你唔做， 我唔明佢明咩喎？ 係明唔知喎。好啦，嗱，咁其實我諗相信每一個人喺自己嘅工作環境當中嘅話，想做一個咩嘅位置，同埋你做唔做到嗰個位置咧係兩回事嚟嘅， 啱啊啱， 係咪啊？好啦，咁如果係咁咧。我哋而家要玩一个嘅心理测验咧，能够清楚知道下，即系究竟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喺职场上，好，而家我哋行入去呢个森林度探险， 使唔使写低噶？ 唔需要嘅，你只要拣嘅啫 ，A、B、C。其实乜嘢佢都要写，但我唔知佢写嚟做乜。 你唔好理我啦。 佢就咧，即系写埋啲单字喺度，真系好奇怪。好啦，咁系你最。开始嘅时候遇到嘅动物，你觉得系乜嘢呢？你去森林度探险，一入到去嘅时候，第一个见到嘅动物系乜嘢呢？有三个俾你揀 A 一只熊仔 ，B 一只松鼠 ，C 绵羊。请 熊仔、 松鼠、 松鼠、 啤熊， 系咪好？咁我就系会揀绵羊嘅。好啦。三个唔同嘅人咧，会拣嘅话咧，就可以咧分别咧睇下你喺职场上面嘅威望系点样嘅。Michael 系拣熊仔，职场嘅威望高达99%，恭喜你啊！你系内心潜藏住巨大嘅能量，而且能够直此感染到周围团队嘅人。只要你坚持自己嘅信念同埋主张，大家系会渐渐认同你嘅想法。不过你要坚持啊吓！而且有不少人咧，正系受到你嘅魅力影响，就决定跟随你噶啦。不过喺感情方面咧，就系有时会太过坚持己见咧，可能会同你嘅伴侣产生冲突，需要柔软咁样咧去应付嘅，啱唔啱啊？嗱，我都话你其实 leader 嚟噶啦。好啦，而去拣呢个松鼠嘅就系乌里马叉，咁就系咧职场嘅威望系最少30%， 三十 讲讲多，其实讲多咗， 讲多咗啦。嗱，松鼠有住胆小嘅象征意涵啊，或者咧亦都正正系反映到你平时系需要别人一声嘅口令先至肯执行行动嘅人嚟嘅。 松鼠 啊，呢个心理测验 真啊！ 系啊，连人呢个全世界纪录大全啊，最准啊！ 由于你有呢一种个性咧，成日让你喺团队之中系失去存在感啊！ 好准啊，冇得跌啊！ 系啊，渐渐地你就会感到惶恐不安。 好准啊！ 好 准 啊！ 犀啊！犀！ 系啊！玩到呢个心理测验，我觉得已经人生 人生 系无悔啦， 唔使再玩心理测验啦，我哋 因此你需要 尽晒啦。 已经尽晒了，因为呢你最需要的呢是要再放胆一些，唔该你踏出主动的一步才让 你 更加容易。唔是真真正正这样讲我希望将它放大它镶住它送给它好不好是啦才能够让你更加容易融入人群之中的。 好准啊 我都陈丽杰老师好准啊 是啊你自己都觉得是 啊。好准啊 如果觉得不准的就好不了解自己啦。好啦另外就揀 C 的就是绵羊的你即是我。职场的威望是 50%， 绵羊象征着的就是和平，或者你都是反映了你在待人处事方面的话我觉得不准，相当得体。通常遇到困难的人其实有时你会不知不觉会出手帮忙，甚至乎有时还会过度地燃烧自我，不过你尽管你放心，这些的努力其实有人会看到的，让你确实也得了有很多的威望，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的。 OK， 好啦，咁啊，头先如果大家有拣到好准啊，拣到嗰啲答案嘅咧，咁就知道自己到底喺职场上面扮演啲咩角色。但系我同意嘅，即系每一个团队啊、公司啊咩都好啦，一定要有一个人做一个叫做领导啦吓。 冇错， 因为如果你个个都企埋一边，你 give order 啦，或者你行先啦，咁样就唔喐噶啦， 唔得噶， 唔喐噶啦， 一定要有人咧有做主动 嘅。好，心理婆婆，我哋翻嚟咧就会继续下一 part 嘅心理测验啊。 冇错， 好，而家先听咧12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风骚快。有人一翻嚟，仲有一个钟头。 方俊奇喺赛后表示，隔离检疫21日对比赛有一定影响，但自己满意表现，都好开心能够同其他对手角逐，认为系难得嘅经验。队友陈佩琪就话自己仍未适应场地同天气，发挥得唔太好，期望之后能够适应场地，喺接力跑得更好。佢哋三人将会联同潘幸慧。参与女子4x100米接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同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961点，成交金额799亿1000几万。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4.62跌9.6，腾讯控股451.6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4蚊，中国平安50.35跌4.15，友邦保险82.9跌5.2，比亚迪股份238.6跌18.8。港交所472.6跌19.2，小米集团22.15跌8.5，美团232.8跌8蚊，招商银行57.6跌5.8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8，英镑10.678，瑞士法郎8.351，澳元5.634，加元6.088，新西兰元5.466，欧元9.1215。每百日元兑港元7.0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83.24。港金现价报16,2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48美元，卖出1,74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下确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九龙塘会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入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Hello， 我是 Albert。今年中秋，我想拣一首歌，我好耐都未唱过，但系点解拣呢只歌呢？由当年中秋至到而家嘅中秋，大家都咁支持我哋嘅电台，送俾你。 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 ？Albert 啦，欧瑞强，祝你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逢星期一咧都会有好心理婆婆喺呢度同大家咧就玩好多心理测验嘅， 头先 系咪好准啊？ 好准啊！ 系啊，希望你可以除咗准之外嘅话，都真系可以改过自身啊！吓， 好， 好啦，喺呢个时间嘅话，同大家要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是、嗱，我谂相信呢个情景咧，平时我哋都好多时间会出现嘅、嗯，就系、是、总有沮丧嘅时候啦。嗯、你会点样去？譬如可能咧就诶，今日心理诶好心理婆婆唔系好开心，咁你会点样去？劝人哋噶， 劝人啊， 系啊， 唔系你唔开心定你劝嗰啲 唔开心，你劝我， 哦 okay、 你会通常会点同我哋讲嘢噶？ 其实咧唔开心咧，好难劝到噶。 我都觉得系嗬，其实佢只系想听你讲嘢嘅，即系佢只系想你听佢讲嘢咯。 第一，你唔知佢唔开心啲乜嘢。 嗯。 第二，有时你用嘅说话会令佢更加唔开心。 系啊。 但系个心情好低落咧。 嗱，我唔会劝佢唔开心。 你唔出声啊？ 所以我唔系劝佢。我系讲第二样嘢，即系讲啲佢中意听嘅嘢。 嗯。 带佢中意做嘅嘢，食啲佢中意食嘅嘢。 嗯。转换心情。 转移个注。你翻去成日，你唔好唔开心啦。嗱、 啊， 虽然阿马小强咧就咁样，但你唔好我越讲咧，就反而会将佢拱入啲，拱入啲，更加会唔开心，提醒佢嗰样。 系、嗯，系啊。点解呢句说话好似曾相识咁嘅？ 点解啊？ 你话真系佢虽然系咁样，但你唔好唔开心。好似你好似即刻同我讲咁，好似最近先听过。唔系，但系我系会中意同你讨论噶噃。 嗯， 即系有时你心情低落，有一啲嘢你会讨论，讨论之后咁啊会。听下对方的意见咯， 嗯、但系嗰件事到底有几严重，同埋嗰件事到底系咪改唔到啦？举个例，你男朋友中意咗第二个女噶嘛？咁、嗯、 改唔到嘅，我改唔到，你改唔到，系必然发生，我就唔会再同你讨论呢样嘢，我就会带你做下其他嘢， 唔好再继续啄落去啦。嗰件事好咁啊， 但系要睇翻对方嗰个低落到咩程度，我都系会倾向于坐喺度陪住佢， 就咁陪佢坐嚟 斋听咯。 系啊，即系佢想饮啤酒咪饮啤酒，佢想听歌咪听歌咯。因为有啲说话真系不如讲，因为讲出嚟咧，系啊，算啦，佢都系麻麻地啫，同佢分手啦。 同埋感情，如果系感情咧。佢嘅情绪会砰咁样嘅，你再同佢讲。我试过有一次咧，我中咗招啊！我咧好耐冇见一个旧同学啦，咁样样咁啊，于是咧女同学咁有一次咧就喺 你以为仲有机会？ 餐厅唔系啊，唔系佢结咗婚，佢结咗婚嘅啦， 都可能有机会噶。 我只系问佢，譬如佢结婚同阿乌里马叉结婚啊，我只系 咁啊死路一条啦！ 我唔知 同乌里马叉结婚，你仲问佢？ 举例啫，佢同阿陈大文啦。咁我就咦阿陈大文点啊？佢静咗一秒，跟住喂一声喊出嚟，狂喊。 点解啊？ 啱啱离婚。 系啊。 冇问题啊，不过呢啲嘢系真系要小心。 系 啊， 尤其是 好耐，好耐冇。 譬如我问你，阿妈阿姑你妈仔做成点啊？你咪喂一声喊出嚟。 我唔会啦，我系会讲好多唔出得界嘅嘢，系唔同嘅。 或者坚一声笑出嚟。 系啦，嗱咁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咧，可能对方或者你嘅朋友有一啲你心情唔系咁好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朋友的安慰的。但是正如刚才我们的讨论的就是有些说话是不应该讲的是不是正如你所讲的就是说我自己本人会觉得就算是没见半年就已经不要再问对方一些感情的事。因为我试过都有一次的就是这样在那问说、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怎样分手了已经。 好尴尬 就是半年 是不是很尴尬。 是啊之前讲到就说要就要结婚的了为什么半年就要他分了手了 一定的事。 好讲啊！呢啲嘢千祈唔好问啊！好啦，咁如果你话即系而家我哋做咗心理测验啊吓，未必代表你自己，不过咧要喺四个嘅答案当中咧，你要拣一个，就系因为咧情况真系非常之唔开心，同埋心情低落嘅你咧，要获得朋友嘅安慰。边一句说话？以后边一句说话？以下边一句说话？ 你中意？ 你系最唔想听到嘅？ 唔想听。 最唔想听到 A。系你嘅话咧，就可以更加努力加油咯。我觉得你可以更加努力加油咯。OK， 即系怪怪就系你自己嘅问题啦，系啊，系你嘅话，我觉得你可以更加努力加油咯，佢都系收到跟住唔做，有乜所谓啫，系咪啊？佢就系咁咯，听我咯，我处理一下，好啦，而边就系 你小心啊。 而边就系、是、好可怜啊！我好同情你啊！你而家一定系好痛苦啦。 哇！呢句说话好衰。 我唔中意系，我系拣呢一对。 点解咁讲嘢噶？ 你唔好可怜我啊！ 哇！你流血流到爸爸声，你应该就死噶啦。 你好可怜啊！我都同情你。 边个咁样安慰人噶？ 咁咯，咁咪呢一句咪就系你中唔中意唔中意啊 ？So far 未必，我未听晒。 第三句就系、是，又唔单止系你，其实大家都一样噶啦。 咁好啲。 系嘛？ 冇人先咁衰，冇人先 咁衰。你唔想吓？你系拣唔想听到吓？ 我想知道。 而 D 就系人总会有失败嘅，唔好气馁。好，重复一次啊！ 好低手啊，安慰嗰个，好渣我。 唔系呢啲通常都系我唔知讲咩好啊，你咪唯有讲呢一啲咧，系嘛？即系。 但 系 呢个好似系伤口撒，唔系啊，系讲有讲啊，系伤口撒盐啊。 唔系啊，人总有失败，唔可以气馁。我使鬼你讲咩？我梗系知啦，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好啦，重复四句。A， 你其实可以更加努力同加油嘅，你最唔想听啊 ？B， 好可怜啊，我好同情你啊，你一定好痛苦啦。C， 哎呀，又唔系净系得你，大家都一样噶啦。而 D， 哎，人总有失败嘅，唔好气馁。A、B、C， 咁 B 衰啲啦。 当你心情好差嘅时候，你最唔想听到嘅系边句咧 ？B 啊， 我都系拣 B。 我都系拣 B 哦， 系 啊，系啊，我最憎人同情我噶啦， 系啊， 好，大家都系 B 系咪？ 系， 好，一首歌翻嚟之后话俾你听，究竟呢个心理测验系测啲乜嘢嘅咧？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这梦想一追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 像锥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声回谤，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笑一笑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就算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能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三十二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为你倾力播放。 CIBS 学人做农夫，用知识装备自己，做个叻农夫。 丹麦嘅农夫继承嘅块田，必须要拥有一个农业嘅学位，费用咧系政府俾嘅，对于佢哋嘅农业非常重视。 环保双长大挑战，师生互斗高科技环保知识，齐齐增值自己嘅位。 香港人研发出一种环保胶袋，只要浸入80度嘅热水，就可以完全融化，非常环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大家好，我系李思哲。怎样才是快活人？身边有爱你嘅人，亦都有你爱嘅人，咁你就系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搭四噶啦，翻嚟风骚快人啊！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翻嚟继续翻我哋呢个环节。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咁啊，头先咧喺听歌之前咧，我哋同大家玩个心理测验，就系话喺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咁啊朋友嘅安慰当中，有边句说话你最唔想听到嘅？咁、我哋咧三个都系拣 B 啊吓，当然啦，可能心机旁边嘅朋友会拣 A、C 或者系 D， 我哋都会讲埋呢个答案嘅。其实咧，从你嘅选择当中嘅话，可以知道究竟啊，你适合嘅职场同埋工作方式系边一种？ 咦， 即系你 应该 系做乜嘢？系啊，但系其实系准噶吓、因为咧。我哋三个都系话中意嘅就系适合自己判断嘅自由行业， 哦、 我哋都算系自由行业啊 ，DJ 系啊。好啦，咁其实你自己觉得咧、你觉得你自己中意想做啲乜嘢嘅工种？ 我中意做一种工种咧，系能够受到我嘅控制嘅，即系意思即系，我成日同人哋举例，我话咧做电台有一样最吸引嘅地方，我觉得啊、最吸引嘅地方就 系 话咧，节目嘅好与坏咧，你好大部分咧可以控制到嘅， 冇错。 因为你写嗰个剧本咧，其实我哋冇剧本啦，但系意思即系话你讲嘅说。 说话啦，等于剧本嘅啦嘛，就係我哋自己諗嘅啦。OK， 咁我哋每日嘅我哋唔需要由人哋安排我哋讲啲乜嘢，我哋自己去諗讲啲乜嘢啦。我哋係个导演，我哋个演员，我哋嗰个编剧，所以个节目好与坏呢，我好大部分可以控制到。咁呢个係我好大嘅成功感，我所以鍾意做电台。 同埋有创作㗎嘛。係你自己由零到 开始到 100完成，其实又系啦，都系自己谂噶嘛。 直播节目更加啦，直播节目即系话你一讲咗出咗街，咁即系于是呢样嘢咧系好快嘅，即系嗰个出嚟个效果，而嚟中意唔中意啊，同埋好睇你现场嗰个发挥咯。 完全赞成啊！好，咁而家我哋要睇下嘅咧就 你唔系乌里马叉， 问埋啦，我听过。哦，好，乌里马叉咧，乌里马叉你要中意啲乜嘢嘅工作啊？ 我真系太中意你呢个名。我真系太中意你个名， 好衬佢，系啊，一世都要跟住 佢。 佢 系同上，我真系答咗啦。 系啊，所以我都唔想问。 我都系觉得即系自己控制到嘅嘢系好嘅，因为之前咧我好多工作咧都系要帮人哋去 sell 佢哋。例如嗰个人系煮饭嘅，我要 sell 佢，哇呢、這个人煮饭好叻，或者呢个人识玩遥控飞机，呢、這个好叻啊咁样。我都系觉得为他人作嫁衣呢样嘢。 咁、有时 sales 都系一个好成功感嘅。如果你 sell 到一啲， 我唔得啦。我 send 唔到嘢嘅， 我 send 唔到嘢嘅， 唔系因为 嗰阵时候有人叫过我啫，不如有时可以转行去做呢个保险啊，咁样唔得嘅，我 send 唔到嘢，我逼唔到人嘅有时。 系，我觉得自己掌控会好啲，系啊， 唔紧要，你之前嗰啲都唔成功，我希望你呢一份成功啦吓。好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要睇下嘅就系咧，知道你适合嘅职场同埋工作方式嘅。如果系拣 A 嘅朋友嘅话，明明已经好努力啦，就俾人哋话咧要更加加油，无所适从嘅你咧，因此会感到气馁噶。你系适合做一些有公正的评价、认同苦干努力的职场，例如银行、学校等等，一些就比较是形象清明的严肃环境的。我们没有人选 A 下。好了，而选 B 的就是说、哎、你好可怜，我很同情你，你好痛苦。其实是适合做一些能够自己判断的自由行业的。你总是会展示顽强的一面，不想向人示弱。如果说我同情你，就会产生一种被人揶揄的情绪，是不是？ 是、 啊、我真的很不喜欢你这样说。 我不觉得他是同情我， 冇错。咁其实咧系呢一种类型嘅人咧，系适合咧依靠自己嘅判断工作嘅职场，或者系立场以及系自由业嘅一啲独立工作，做几多就有几多报酬嘅工作咧，就最能激发你嘅干劲嘅，赞唔赞同咧？ 赞同，多劳多得。 冇错，而拣 C 嘅朋友嘅话咧，就系话，都唔系你啦，大家都系一样嘅，就适合一啲个性咧被认可嘅创造性嘅职场啦。你希望自己嘅个性独特性咧系能够获得认同。如果大家话大家都系一样嘅咧，就会产生一种嘅就系、是，我一点都没有被理解嘅想法啊！呢一种嘅你嘅话咧，适合咧就系尊重个性独特性，而且咧就系重视自由创作嘅公司嘅，例如话咧做出版啊、广告啊咁样啦，又或者系设计咧就最啱你啦。 都有创作性嘅， 都有创作性嘅。咁而拣 D 嘅咧，就系会适合达成目标之后能够获得相应赞赏嘅一啲业务型嘅职场啦。你期望自己嘅成果能够获得认可，并且得到赞赏，唔想承认失败。而且安慰咧就会让你觉得咧自尊系受到伤害，或者咧你就最容易喺达成具体嘅目标或者系业绩之后嘅话咧，就会获得相应嘅奖赏嘅工作环境之中就会充满干劲噶啦。适合从事嘅行业咧就系譬如话系业务啦、贩卖啦，特别咧就系保险又或者系需要咧打形象战嘅美容业啊吓。呢、样就我真系唔得咯， 其实所以咧行行出状元咧，我哋绝对会尊重每一个行业。其实头先譬如话阿乌里马叉啦，佢话。喂，我唔识帮人做嫁衣裳啦。其实咧，我又唔觉得系帮人做嫁衣裳嘅。我只系觉得做 sales 咧，佢系懂得点样去 sell 嗰个 product。首先你要了解一个 product， 即系佢哋有佢哋嗰个难处。 好难， 系啊，绝对唔容易噶。所以我做唔到咯。我只系我 同埋同性格都好有关嘅，我觉得系咪？即系其实我觉得有时佢哋好犀利噶，即系所谓叫做 sales 啊嘛。好多嘅好多就係就話，即係認嗰個聲嗰個名咧 ，sales 係連嗰樣嘢佢都可以 sell 到嘛。 係啊， 我聽人哋咁樣講講，咁先至成功啊嘛。 冇錯嘅。係。好啦，時間到12:26，翻嚟我哋有 片段人間。 分開的愛人太好，竟有幸重遇。 执的那时， 纯属愤怒， 只懂得控诉。 这一刻机会又来到这。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竟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污点，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我们再不讲再见，十二点二十九分，听紧《风 show 快活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同埋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天可再见，一再见，每每觉新鲜，彼此都会变，但名字不变。看过战争片，投契一点。经历思念，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复合后更甜， 爱到不要脸。 复合到底系咪之后更加甜嘅咧？就要睇下咧点解会分手啦。复合之后咧个相处态度，以前嗰啲错有冇改到咧？如果唔系咧，喂历史会不停咁重演噶。呢个唔系诅咒嚟噶吓。好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75%，片段人间稍后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股喺本地地产股拖累之下显著急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1000点，失守24000点，中午收市报23955点，跌965点。半日主板成交额系805亿。蓝筹股全线下挫，多只本地地产股急泻，恒地跌超过12%，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长实、新地、新世界发展跌幅介乎8%至超过11%。外电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央对香港主要发展商提出新任务，要求帮助解决香港房屋问题，担忧受到恒大债务危机拖累，内银内险股亦都挨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经过通宵点票，13个需要竞逐的界别，朝早大约8点全数有点票结果。当选者主要是有人牵头或以名单协调出战，包括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 OP 团队的名单15人全数当选。教育界的13席由教育专业联盟团队的13人全数胜出。金融服務界的16席以及科技創新界的14席都由協調名單全數包辦，協調參選中醫界的15人中14人當選。競爭最激烈的社福界，社福添動力派出10人出戰，有7人勝出。被視為非建制派的新思維狄志遠最終憑抽籤當選。 法律界由政协前常委刘汉全牵头参选的15人全数当选，包括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另外，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14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劳工界的60席，工联会是大赢家，有46人胜出。保险界的17席中，有候选人得票相同，最终要由选举主任抽签决定最后一名当选人。商界第三方面同样产生17席。至于港九新界分区，别墅及防火委员会两个界别合共156席，其中民建联是大赢家，最少有45席，工联会亦最少有12人胜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60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87000宗确诊。新增个案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单日新增个案虽然较之前一日减少300多宗，但仍然创下近四星期以来星期日确诊的最高水平。另外新增5宗死亡个案，累计2409人不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及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965点，成交金额804亿7000多万。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6跌10.2，盈富基金24.62跌9.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3.98，中国平安50.4跌4.1，友邦保险82.9跌5.2，比亚迪股份239.2跌18.2，港交所471跌20.8，小米集团22.15跌8.5，美团是232元，是跌8.8。招商银行57.55跌5.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8，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8，人民币6.484是离岸价。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现价报16,2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6美元，卖出1,74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用陪伴住我哋成长嘅经典电影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当晚200多位艺人，包括容祖儿、陈伟霆、Twins。亦有香港一班艺人合唱《起跑线》，与内地歌手合唱《我的中国心》等。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9月21日中秋节晚上8:15，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风骚发汇人的拥趸，我也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欲速不达，有时做事太忙，有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

今日我嚟到码头呢度坐啦。如果问我点解，我自己答唔出。可能想怀缅一下同阿May一齐嘅时光啩。我哋系一齐六年，虽然未结婚，但已经同居噶啦。感觉上甚至好似老夫老妻添。我真系冇谂到佢突然间话俾我听，佢识咗第二个。系我唔识得照顾佢，定我太信佢？直到我哋分咗手，我仲不停咁谂，点解佢会鍾意第二个呢？系我唔够好啊，定佢嗰个新嘅男朋友太好？坐喺码头呢一边，海水带嚟一种咸咸嘅味道，好似眼泪滴喺面上面嗰种感觉。我一个人就咁望住个海喺度发呆。啊，突然间留意到身边有个人同我一样，呆呆咁望住个海。对方系一个30岁到好朴素嘅女仔，个样好清秀，不过就有一种好沧桑、好唔开心嘅感觉。唔通佢同我一样啱啱失恋？就喺呢个时候，我见到佢起身，成个人中前好似想跳落个海度咁样。我谂都唔谂咧，就扑埋拉住佢。喂，小姐，小姐，你唔好咁啦，唔好做傻事啊！ 我做咩做傻事啊？ 我见你头先中前，我以为你想、 哦，你以为我想跳海咧？唔系，我边有呢个胆啊？只不过见到水里面有一群鱼仔，佢哋游得好开心，所以我想中前睇清楚啲啫嘛。 哦，原来系咁。 系啊， 我太傻啦，太冲动，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紧要。你是出于好心啫，而且你都唔错得晒。 我唔错得晒。 头先喺我心里面的确系有想跳落去嘅冲动，不过正如我头先所讲，我又冇胆，我自细又怕痛又怕死，应该咁话，我唔系怕死，我只系担心我嘅屋企人，所以我系唔会自杀嘅。 哦 ，OK， 咁算我八卦啦。点解你话会有跳落嘅冲动嘅？ 点解？因为今日本来系我结婚嘅日子。 吓？ 就喺结婚前嘅一个星期，我男朋友突然间话俾我听，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佢一直都系一脚踏两船。虽然佢最后拣咗我做佢嘅新娘，但系。就在结婚前的一个星期，他突然说他很后悔，还说觉得自己选错了，希望我原谅他，因为他决定不跟我结婚了，回到另外那个身边。 这么儿戏都有的？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儿戏的了，前一分钟还健健康康的人，下一分钟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爱情都不过是这样而已。我冇嬲佢啊！我真系觉得唔明，我究竟有咩唔好？点解要拣佢唔拣我 咧？啊！佢呢个问题咧，我最近都问咗自己好多次。我有咩唔好啫？点解拣佢？点解唔拣我咧？虽然我知道冇答案，不过唔知点解，我都系谂完再谂，不停不停喺心目中都系谂紧呢一样嘢。 长夜有你，醉也真。 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缘分有时真好奇怪，两个失意嘅人唔觉意走埋一齐，竟然又产生另一个爱情故事。我同佢由病同病相怜，变成惺惺相惜，最后仲拍拖上嚟，最后终于决定要结婚，一切嘢都顺利，婚纱上都影埋，点知道？就喺婚礼举行前一个礼拜，点解今日无端端要嚟呢度码头坐嘅？ 冇咩点解啊？ 你个样系好似你有心事系嘛 ？Mike 啊， 嗯， 其实 咩啊？ 其实我哋系中意对方，定只系同情对方？自从决定要举行婚礼之后。我不停咁样谂呢个问题， 点会只系同情啫？你同我一齐嘅时候，你唔开心咩？ 同你一齐嘅时候，我唔系唔开心，但系我一直谂翻起佢，我甚至希望新郎仍然系佢。Sorry 啊，我 原来系咁。 我哋仲应唔应该结婚啊？ 你想唔想？ 我唔知。 既然你有犹豫嘅，咁不如取消咯。我唔想你做一啲你唔肯定嘅决定。 咁你会唔会嬲我？ 我中意一个人，点会咁都嬲呢？我唔想你嫁咗俾我之后日日都唔开心。如果取消个婚礼可以令你开心嘅话，我 OK。 Mike， 对唔住。 就是这样，我尽我所能将所有东西取消，通知所有已经通知了的人。身边的人没人敢问我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安慰我说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怎么会不要紧啊？ 系冇办法。举行婚礼嗰日，我尽量唔去谂呢一件事。我一个人去跑步，跑啊跑，我想将所有啲唔开心抛喺后边。唉，但唔知点解，好似跑啊跑啊，又跑翻去个码头嗰度。可能我自己心里边好想听翻海浪声，同埋闻翻啲海水味啩。嚟到码头，我不自觉咁停咗喺度。突然间，咦？ 咪？ 点解你会喺度嘅？ 我想见你啊！ 你点知我会跑过嚟噶？ 第六感啩？ 哦，你坐下先啦，冇咩事我走啦。 嗯，唔好走住。 做咩啊？ 我将我悔婚嘅事讲咗俾我个好朋友听，佢听完之后问我：咁你男朋友有冇发癫咁样闹你？我话冇，我男朋友只系讲咗一句：如果唔结婚可以令你开心翻，咁我冇所谓。我个好朋友跟住话：呢一个人系真心中意你噶，你真系舍得就咁放弃 ？Mike， 我谂清楚啦，我哋可唔可以？ 可以，只要你可以开心翻，我咩都可以。 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舍身去战地，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我会为你躺下去，全身贴地。方使你记得起，化做了尘土，腐化中等你，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污秽，别轻视我。纵是这种眼泪，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热压一剂。我暗地里等下去。可仰望，不可对你触摸，眼泪也流过，让你可解渴，甚至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是我，纵是这种难题，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厌也一剂。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来守护你，我愿意躺在最。这种眼泪，能亲近你，总被你踩在脚下，也矜贵。 许志安嘅首《烂泥》准时到啦，下昼差唔多一点钟，听紧风 show 快活嚟到我哋今日尾声啦。 冇错，今日就系盈月，听日咧就中秋节。 哇，最开心嘅节日，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耶、yeah! yeah!。